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北京的傍晚实在是气象万千，非常的漂亮啊，有太阳雨，有霓虹，就是你可以看到两道彩虹，那叫做霓虹，一个霓一个虹，还有就是雨后的这种我特别喜欢拍逆光的这种片子哈，会给大家带来一种特别的震撼。所以大家现在下班的途中呢，可以看看窗外你的那一段现在的景象会是什么样子的啊。每当我们遇见这些美丽的气象的时候呢，心情总是特别的舒服啊。第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听易家扬作词，林一峰作曲，孙燕姿的《遇见》。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我们听到这是孙燕姿呢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所演唱的主题曲，同时也收录在2003年的她的《The Moment》这张专辑当中，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孙燕姿的名曲，叫做《遇见》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听到的孙燕姿这首歌呢，就时隔多年之后了，这是来自2017年《跳舞的反骨》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我很愉快》啊。孙燕姿呢，在最开始接受这首歌曲的 demo 的时候呢，整首歌的气氛就如同成品。平静当中弥漫着浓烈的那种孤独的感觉啊，有一种低气压的感觉啊。 捡起地上的谎，满足了欲望，其实美好不难拿，一个人 请不要说我疯狂，请不要说我想象，我很愉快，没留到天亮，请不要说我妄想。捡起地上的谎，满足了欲望，其实美好不难量，一个人闷到慌，也不想作罢，叫我们那么爱呀。请不要说我疯狂，请不要说我想象，我很 我刚刚说这首歌呢有一种低气压的感觉，但是歌名却叫做我很愉快，所以这种对比真的非常的疯狂啊，让人有一种呼吸就深呼吸想要这种感觉啊。孙燕姿选择这首歌作为专辑里重要的抒情歌曲，如同这张叫做跳舞的反骨的主打啊，这个它的主旨叫做理智与疯狂并行啊，这样平静却又激烈的歌曲正是它要传达给歌迷的一种重要的理念啊。嘿、hey,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正在直播的中歌榜，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收听本期节目的同步进行啊。那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晴天》。 故事的小黄瓜，藏着想瞒着爸爸，童年的荡秋千，谁记着我的身材？想起花瓣试着掉落，为你翘课的那一天，漂泊的那一天，教室的 周杰伦2003年的又会美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晴天哈，就是有一种校园的感觉啊，回忆他的这个校园里的点点滴滴哈，这是由周杰伦本人来作词的一首歌曲哈。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毕业于淡江中学，很多周杰伦的粉丝呢去台北玩的时候呢都会要绕到淡江啊淡水这个看看他的母校，吃吃周杰伦的套餐。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啊，在2016年的周杰伦的睡前故事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前世情人》啊。典型的巴洛克式的华丽古典风格加上电子迷幻嘻哈呢，这首很酷的歌曲呢其实是周杰伦送给他的女儿的

情是偏执的，越爱越是偏执的，不相信我看到的，硬要说裂缝不过是皱褶。怎么先是热的却先变冷了，冷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看时光任性快跑，随意就转着，慢冷的人啊，为自我折磨，冲动的人向来听不见挽留，这世界大得让你很难的旅游，浪漫让你温柔，也让你醉人泪 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三十位，徐佳莹《最远的远方》。 如果最远的远方才有风筝的流浪。 第29位，郭靖《那年的字里行间》。 那年的字里行间，想念变成夏天。 第28位，娃娃毛艳妻《On My Face》。第27位，戴涵安妮《锦绣大地春常在》。 锦绣大地春常在。 第26位，曹轩宾《亲爱的远行》。 多想要陪着你到处去旅行。 第25位，孙楠周深《中国加油歌》。 加油，中国加油。 第24位，阿信《清空未来》。 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可以打开，会发现我们想讲完的小孩。 第23位，杨宗纬《施舍》。 我能忘掉你多好，哪怕是忘掉你的好。 第22位，李荣浩《纵横四海》。 天南地北太多挣扎。 第21位，波兰童话《超光速》。 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本周榜。 曼妙的翠白香油，萌发了新鲜的枝头，设计灯见证了一年又一年家和丰收， 雪中出现的印记，脚下丈量的土地，是我们最刻骨铭心的守候， 直到世界的尽头，山河静好， 直到世界的尽头，弦歌环绕， 直到世界的尽头，万物总消， 被赋予了新的风流， 直到世界的尽头，太阳美好， 直到世界的尽头，值得去骄傲，直到世界的尽头， 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正在直播的中国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将听两首品冠的歌曲啊，他现在真的是幸福的代言人，来听2019年的幸福指南编辑部当中的幸福指南，品冠。 幸福指南，我有独家的选单，想要未来简单漂亮，低头一看，原来幸福的指南早就写满手掌，剩下我的今天到以后去转一转，看是晴天还是得打伞。我说旅行很快乐，你却爱宅男，每个人喜欢的世界不一样，这天空发呆，左想飞右想平凡，我要翅膀也要降落伞，谁的眼泪谁买单，人要有胆量，定义别人想要的梦不健康。 幸福指南，我有独家的选单，想要未来简单漂亮，低头一看，原来幸福的指南早就写满手掌。 天空发呆，左想飞右想平凡，我要翅膀也要降落伞，谁的眼泪谁买单，人要有胆量，定义别人想要的梦不健康，家的选单，想要未来简单漂亮，低头一看，原来幸福的指南早就写满手掌，可是幸福在吗，我用孤单的心想念他，就算再远我都不会嫌麻烦，找勇敢，今天以后我定义我的远方，我才不成寂寞漫长，听路人讲 品冠的声音，很多人非常的喜欢，是真正的声优哈，温暖的男中音呢、啊。他以前来做客中国榜的时候呢，在直播间啊，经常就随性的自弹自唱哈、啊。咱们这个麦克风呢，不是唱歌那种麦克风哈、啊，但一样他可以唱得出来，就是唱片里的那种啊感觉来啊，非常的厉害啊！品冠的幸福指南。唱了这么多情歌的品冠呢，也曾经说，当了爸爸之后呢，照样唱情歌。那么如果未来的这个女婿用自己的一首情歌追到自己的女儿的话，他觉得这种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奇妙啊。接下来我们来听06年爱到无可救药当中的一首歌曲，我以为。品冠， 不想有天让我知道你对他有那么好，你说会懂我的失落，不是靠宽容就能够解脱，我以为我出现的时候刚好你和他正说要分开，我以为你已对他不再期待，不纵容他再给你伤害，我以为我的温柔能给你整个宇宙，我以为我能全力填满你感情的缺口，专心陪在你左右，弥补他一切的错，也许我太过天真，以为奇迹会发生，也许我 太过天真，以为奇迹会发生。他让你红了眼眶，你却还笑着原谅。原来你早就想好你要留在谁的身旁。我以为我够坚强，却一天天的失望。少给我一点希望，希望就不是奢望。 听了两首品冠的歌，幸福指南还有我以为，如果你还有意犹未尽的感觉的话呢，可以自己回家，然后呢到网上去找找看看还有哪些你喜欢的品冠的歌曲放到你自己的歌单里面啊。我觉得他的歌呢在任何时候来听都有不同的功效啊，都是合适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两首刘若英的歌曲，首先是2015年，在那一年呢她推出了一本书叫做我敢在你怀里孤独哈。那么这本书呢收录了刘若英的长文的自白跟8位朋友的对白，还有几十张的摄影的图片，来探讨自处与相处的关系。来听一下同名的歌曲我敢在你怀里孤独。 谁不曾忙碌，忙完就喊孤苦，只因落单了就忘了这叫无拘无束。你也会渴望没任何人束缚，在没观众的王国里表演我行我素。归宿不是护身符，洗手一样会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欢迎各位光临全新一期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首先带来首发的单曲，全中国强力首播，张杰《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那么这是张杰第15张专辑《值得更好的》第三首亮相的主打。在夏末秋至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听这首关于成长的歌。 全中国强力首播。 你我没达成共识分手的仪式，才各有各的说辞，分手的意思，爱从微笑开始到疏离多时，说话都奢侈，生活琐事理智停止。你我感情从真实到不为人知，得反复几次收拾渗血的伤势，需要过一阵子甚至一辈子才真的没事，回避彼此是一种仁慈。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却再过程丢了纯真。然后我们成了有为的大人，条件是难哭也无声，繁华的城夜色好深。只会掩饰你我不合适，和你分开时正是下雨的夏至，像被淋湿的纸很难一下子晒干就没事，再见彼此该如何坚持。我唯有明朝那年说好的目标，用力的跑用力去找，想象你为我执着的梦而自豪。可是我开启那年定好的坐标，就那一秒我被打倒，原来两人只能在不同天空闪耀。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再过程，却再过程丢了纯真。然后我们成了有为的大人，条件是能哭也无声，发话的城寂寞好深。 全中国强力首播，来自张杰的《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那这首歌呢并没有约定俗成的说成什么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之类的这种话术，而是说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啊。但是这还是有条件的，比如说丢了纯真，比如能哭也无声啊，是成长的一种舍与得。我觉得一首歌能够让大家共情的，除了有旋律的这个共鸣之外呢，另外更多的是歌词啊。刚才这首歌啊，还有另外一首近期发表的歌，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歌词和音乐风格上面都有着很大的变化，给人足够的惊喜。那么这首歌呢，真的是歌如其名，打通了魔法与现实，充满了想象力啊。我们来听一下有一阵子不见的吴克群的新歌，叫做《奇异博士》。 我试着扭曲全部世界，穿越维度回到那从前，相遇的起点，分别的瞬间，思念的重力让时间空间探索全部回到起点。我真到这爱家猫的起点，时间宝石闪耀着光辉，迷人的笑靥，温柔的时间画面开始闪耀。 闪回身体每个粒子全都被思念分解。 你走出世界的曲线，但我还陷在里面。你挥手微笑告别，但我还想再见一面。你到达的维度渺小的我永远无法理解，思念带我穿越有无尽后悔建构的从前。转过去颠倒天地星辰和日月，涅槃重生回到那一天，十几年的雨是摧的灰，是无法全逆向时间回到眼泪撞击地平面之前。熟悉的我三连起房间，我终于舍得睁开眼，四月通常六月秋节，你说这是我回来第1408的不变，眼看爆发一阵间希望，你笑着说要我学会告别，时间能复原，诗词能折叠，相遇和离别终将画出一道莫比乌斯的笑靥。你走出了时间的曲线，但我还陷在里面，告别，但我还想自己一面。你到达的维度渺小的我永远无法理解，想念如果超越了光速，时间能不能慢一些。错过了你我快没时间再看你一眼，好说再见，就算要释放你转过去颠倒天地星辰和日月，涅槃重生回时间回到眼泪撞击地平面之前。错过了你我快没时间再看你一眼，好说再见，说话却思念过重重的将时间空间全部折叠。月光一片落落叶，流水似落灰，月光大海想念你， 我们听到这是刚刚出炉的吴克群的一首歌曲，叫做《奇异博士》，非常酷啊，很好听的一首歌。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新歌好不好？这是刚刚跟大家见面的李荣浩第七张专辑的第二波主打作品，叫做《我们好好的》哈。这个李荣浩的情歌很多人很喜欢，看看这首新歌怎么样。 日落照在脸上，热热的，这周末去哪儿玩呢？靠在我肩膀，你自言自语，把袖口一角卷起，夏天要过去。听说午夜会有流星雨，买好多吃的东西，拿给我看你抄写的歌词，小时候胖的样子，关于你的事，我们好好的，我们好好的，当初你给我第一个拥抱，你害羞着撒娇，我们好好的，偶尔是会有些小小纷争，你留的灯旁边饭盒像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 李荣浩的新歌 你留的灯旁边饭盒上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 我们好好的哈、啊。这次李荣浩仍然是一个人撑起一支团队啊，包括填词作曲编曲制作人吉他贝斯和音录音等等所有制作环节都由他一个人来包揽，哈哈，所以其他人想在李荣浩身上赚到钱真的是很难的一些事情。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这个将时间呢锁定在十年前的今天，2011年的8月26号，当时杨宗纬推出一张叫做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专辑，也是他的个人首专叫原色哈。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在798北京的798，我为他主持了这张专辑的记者会啊。那个时候李宗盛对他的严格要求和敲打呢，让杨宗纬一度的怀疑自己，差一点放弃，但是最终还是在老师的加持之下呈现出了一张非常优秀的专辑。我们来听李宗盛作词，李建清作曲，杨宗纬所演唱的《怀珠》。 已经伤心两方是过家，黑夜年岁哀家半两月光，我就服下强占之惆怅，战到再却伪装，愿赌服输离场，思念全靠时间慢慢慢慢调养。虚心欢是绝地偏方，操练几夜温柔其实无妨，撇一出了心痛难当，读情书一再一度共读，想知旧情难忘，我穷了眼眶，是不死心还是怎样？他的爱让人飞，他的爱让人无畏，敢冷眼对如今的罪，不肯认谁在出轨，碰上了谁不会，不是吗？偷来的才是宝贝，这千真万确的爱为何是别人眼中的罪，却我宁偷看，输了过往爱恨累累，我的心在悔，因为你沉怀住的悲。虽无良方，该来的不必慌， 先止住专情，再结了念念不忘，再试试用两年模糊了初恋模样，才好指望从此再无关痛痒。说得好，情话坚持蜜糖，喝不着渴望，喝多了穿插长期如温火，未出热泪滚烫，爱走远了谁还在原地是谁游荡。心在为人因你是怀住的悲，我的心在为人因你是怀住的悲。 的事已随风而去，你懂的心已渐渐平息，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依，疲惫的我是否 真的是让我想起了以前的很多点点滴滴哈。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呢，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们听到是1992年叶倩文翻唱姜育恒一首经典的作品，叫做《驿动的心》。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这个最近有一个综艺节目，好像很多人在看，叫做《披荆斩棘的哥哥》，对吗？我看到有很多不常在综艺上面露面的哥哥呢，都相继出现了。比如说来自香港的梁汉文，真的有好长时间没见到他，不过呢状态还真的不错。虽然他好像没有取得太高的个人火力值，但是有一首《拔河》，就是当年他跟陈奕迅所演唱的《拔河》，还是引来了一波回忆杀。那么就在前两天呢，梁汉文也推出了他的普通话的新歌，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叫做《你的存在》。哇，梁汉文跟我一般大哈，1971年属猪的，今年也50岁了，加油加油，梁汉文哥哥，你的存在。 小小国度只有父母，岁月进步没有变，素风景明媚阳光，只眼看不见尘埃飞舞。光阴仿佛默默掐住一个恍惚，只能回顾每当快乐要刻意去寻找，便看清人生荒芜。还好你走进我的迷途，也给出你的回答，无条件从此和我互相牵挂。你是我的星辰大海，有伟大有脆弱，有善良有沉默，还有未知可待。我也懂得你的云海有我的存在，不用说出来我们都明白。飞舞如何走过有目共睹，原来每人都有拼了命也难以完成的拼图。还好你守在我的归途，还为我举着火把，多庆幸我们依然互相牵挂。你是我的有脆弱有善良有沉默，还有未知可待。我也懂得你的云海有我的存在，不用说出来我们必不可少的微光铺开世界尽头。我们证明我们的存在，你和我都让彼此活出了自己的姿态。小小国度沧海一声，与你共度才看清楚有爱所在之处，这就是我们最好

新歌三号五月天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这风的位置。 新歌四号盖周岩理想， 现实被捆绑着不停下坠，旁人的言语让我无所谓。 新歌五号有长进署名， 你擦肩而过，你拿了几句耳语。 新歌六号许魏洲解读，新歌七号廖俊涛车站， 中心的主人这趟车晚点。 新歌八号 Into One 风暴眼， 告诉你的风暴眼，你的通道 Feel certain now。 新歌九号水果星球无，新歌十号郑卓熙亲亲，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Never thought about it, I can rap every day. 用你最喜欢的 melody 给你背一背，翻遍买不到的我的刻在 dream， 还是真的甜蜜。We gon celebrate, make a moment 与你 eyes contact， 我的每个细胞都想表现 my best， 但是恐龙熊猫撞了乱了拍子 in fact， 就连准备好的韵脚也都放了。双击我的 Tusa Princess， talk to me， give me four pass， 每天每夜每个日出 practice， keep the vibe for day and night，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 smile face？But it's crochet like sunshine in Paris. You told me you made this. You made只有你和我的口味 Oh baby no， 不用担心你的每个动作 No， 被我吃了咒语 Mini money mo， 走不出我心里面的爱拉着手。喝下的 turkey 脸迷人的 wine， 脱掉了伪装好像他的菜，舞台里变换着心跳的节奏，是靠近是点亮你和我的 light。 跟你说话久了我也会用 flow， Oh， 我的内心表达不只能加 Oh， Oh， 来来一次 Mini mini money mo， 饿到三十七三你的 Coco。 中国榜正在直播，这是一首很复古动感的歌曲哈，有一点点魔幻，一点点甜，蒸汽波混搭饶舌，这是 A1 Trip Rebuff It's Jam Jam 的甜蜜特调。哇，现在这个歌手的名字起的是越来越有个性了，能不能取一点点让我们这个中老年能看得懂的名字，比如周杰伦，我这三个字大家都能够读得出来啊。来听一下去年的一首浪漫特调的歌曲，叫做 Mojito。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 Mojito， 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 的，没有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自己介绍说起来吧。光亮的壁画，拙劣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国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偏执的家伙，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灯亮起，浩浩浪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 别管天拉在看到总有妖异，在这海风四方漫无地，古董书摊满的时光香气，我想上辈子是否是就遇过你、yeah、喧嚣的海报躺在昏暗的阁楼阳台，而你是我眼角笔下的那一片海。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国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偏执的家伙，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灯亮起，浩浩浪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双人舞， 周杰伦 Mojito。接下来这首歌呢，很巧妙的用电子游戏界的超级厂牌的名字跟爱情当中的伤感情绪呢结合在一起。也许呢，你在过去的爱情里曾经陪他一起打游戏，啊，也是回忆的一部分。我们来听2003年游戏机，这个机是古巨基的机，古巨基所演唱的《任天堂流泪》。 看 Mario 为情人拯救了一生，什么鬼怪妖魔都去争。看我为了我情人蹉跎大半生，在他手中抢你怎可能？你知我没气派，没有能耐，连游戏都玩不来。把你夺回来，当然都是失败。你玩分开，我玩电玩，我要你知道我多勇敢。现实里依然让你过得比他还美满。你玩分开，我玩电玩，我都看不清楚我的方向。也许等拥有一万平的天堂，你才跟我来往。 看 Mario 这么蠢，一点都没用，枉费了他一生毫无功。我打得力气无穷，双手的肿痛，可是始终过关不成功。你知我没气派，没有能耐，连游戏都玩不来。把你夺回来，当然都是失败。 的比他还美满，你晚分开或晚点暖，我都看不清楚我的方向，也许等待我泪水滴落人天堂，爱情才不虚妄。匆匆岁月换来什么伟大成果，无名是有 我记得当年张艺健呢给数码宝贝演唱的主题曲有一句话呢，就是遇怪魔我即可变大个 啊，后来香港歌手刘卓轩在自己的歌曲当中呢，把这句歌词改了一下，就成了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遇怪魔我急于变大个》，唱出了童年的回忆和长大之后的伤感。收录在2018年刘卓轩的专辑《Small Potato in the Town》当中啊。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哇，有好多好听的歌曲，引发了很多的回忆杀，对不对？浪漫特调了，游戏啊，动漫呢、啊，好久不见的歌手啊，等等等等。当然，我们要套用电影《少林足球》里的一句台词：“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快，又到了时间说拜拜。”最后，我想送给大家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1996年张宇的《曲终人散》，而且我们今天要特别请到张宇他本人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首歌曲，特别经典啊，特别好听。我们明天再见。 这里是全中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我是张宇。那曲终人散的这首歌呢，其实男主角并不是我，但是女主角却是我老婆。这个我的女朋友，我的老婆呢，她有一个干哥哥，但是这个干哥哥呢，当初呢，其实就是想要追求她，但是因为那时候我的老婆心里面已经有了更好的一个人选在她的身边，所以她就拒绝了这位想要追求他的男士。但是呢，因为他们两个又是同学啊，所以他们就彼此就慢慢的就啊，只有划清界限，就以哥以兄妹相称。然后呢，有一天呢，这个干哥哥自己结婚了啊，结婚那天呢，就邀请干妹妹去参加啊。那我的老婆就去参加他的婚礼了。然后在婚礼当中呢，我老婆突然很有感触，她说：“如果当初我答应了他，那么今天来的这些亲朋好友以后就会变成我的亲朋好友。”诶，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就是你做了一个抉择，然后生命就从此就分道扬镳，你们可能要共走一辈子的，就是因为你这个抉择，诶，就从此各奔东西。所以他是在这样子的感触之下写的这首《曲终人散》这首歌曲，所以也这边介绍给大家。 只有你知道我多喝了几杯酒，我不能再看你多一眼都是痛，即使知道暗地里你又回头。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只有伤心人才有。你最后一身红残留在我眼中，我没有再依恋的借口。原来这就是曲终人散的寂寞，我还想等你什么？你紧紧拉住我一手，又放开让我走，这一次跟我彻底分手。所有人向你祝贺的时候，只有你知道我多喝了几杯酒。我不能再看你多一眼都是痛，即使知道暗地里你又回头。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只有伤心人才有。再依恋的借口，原来这就是曲终人散的寂寞。我还想等你什么？你紧紧拉住我一手，又放开让我走，这一次跟我彻底分手。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只有伤心人才有。你最后一身红残留在我眼中。 曲终人散的寂寞，我还想等你什么？你紧紧拉住我衣袖，又放开让我走，这一次跟我彻底分手。你紧紧拉住我衣袖，又放开让我走，这一次跟我彻底分手。 是轻狂又怎样，烦恼不易成长，现在怎么都忙不完，好想回家晚点玩，长大不简单，跌跌和撞撞，还好有你作伴，相逢不恨晚，时间拆不散，我们趁着情意难忘，仿佛昨天我们肩并肩排成一线，那些一起冒险冲破的极限，回想昨天，可别忘了继续往前，但愿我们重聚的那天，依然发现默契如一不变。爱怎么表现就 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一元购，月领五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一分钱起，购物省百元，首年零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